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文道。这个咱们今天录像啊，是12月12号，双十二啊， 礼拜一 一来啊，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怎么听见好多？先是看咱们资讯台报告，尼日利亚那个飞机失事， 对， 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07人。嗯，这怎么最近老掉飞机啊？ 掉了好一阵子了也。 对啊，动不动的几十个人、上百人这个死亡。然后呢，我再翻开报纸一看，头版今天香港东方日报的，你看这个照片，它是很，这个一起车祸，可没见过这么惨的，两代单船车祸灭门，你看吧，这警员在抢救一家三口啊，父亲母亲和5岁的小儿子，嗯，全闷在这车里。你再看下一个，这是当时这个出事的这个客货车，家庭客货车翻了10几个跟斗，把那天桥都给撞在天桥柱子上，是怎么着呢？就是说昨天晚上，这家的5岁的小儿子半夜啊发高烧了，父母亲呢精神很疲劳了，但是你像这个一看孩子发高烧了， 赶着送医院， 开车半夜连夜赶孩子去急诊，到今天凌晨10分呢回来，怀疑是他父亲驾车 太累， 打瞌睡了，咣当一下子三口人困在车里，最后消防员来救出来，已经过了45分钟了。送院之后3个都不治啊， 是闷死的，而且 就反正困在车里肯定是受伤了，然后送到医院都不行了。你想这家，而且说为什么叫灭门呢？这家父亲就是单传的儿子，又是5岁的小儿子，你说这样的事儿飞来横祸， 那以后一孩政策都是单传，以后任何出什么祸都是单传。 人家香港没有，我 就是说中国 啊， 整个中国就 是。所以他的新闻突出这一条，是说明他们有这个概念，中国人传统 这个概念。 但是其实你要想想，以后中国任何的事情出来以后都是灭门， 所以这个 全是灭门。 所以现在人家就提醒了，打瞌睡这个事儿，徐老师你开车千万别。 我打过瞌睡， 啊，谁都打过瞌睡，这就说明车祸的发生是多么的容易。山西那个一车撞死多少个学生那个。大客货车也是连续驾驶8个小时，打瞌睡，说当时撞倒了7、8棵白杨树，撞那么多学生的时候，这个驾驶室里俩司机正在睡眠状态。 哦，你讲的就是晨运，很多很多学生在街上 跑步，在马路上跑步， 然后呼啸而至，那个 没错，就然后人家一看调查，你知道这个高速公路，尤其北方，我听说过好几起了，大货客货车连环相撞，一溜都打瞌睡。然后呢，好像中国有什么医学会啊做过这个随机访问，居然才发现呢，有半数以上的抽样调查的司机都承认说我打过瞌睡，那就意味着你要没出事儿，这可是万幸了。 那个中国的高速公路啊，那个临时停车地方太少， 对， 我不知道他们为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有过经验，就是人有时候在车里边，你有音乐，温度一适中，人又累，就是开着的时候就眼睛闭起来，其实那个时间很短，马上吓醒了，可能就是1秒钟，或者是这1秒钟呢马上人就吓醒了，但是真是吓出一身汗嘛，因为你想你这1秒钟你睡着了，你的车是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在行驶当中，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所有开车人都知道有，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停下，你就睡一会儿， 没错， 睡10分钟20分钟一样，尤其是那些出租车熬夜的，你知道出租车熬夜啊，整个晚上熬，突然拉了一单生意，马上醒了，但醒了以后拉完了以后，你说整整半夜，你听过那些司机讲没有，真是很苦，你想想他真是很苦，他又不能再睡，他要到处转，但是又没有课，就是打瞌睡状态。其实这种时候我看他们那些乡亲同乡真的很好，你去睡会儿吧，我过段时间叫你。但是问题是中国的高速公路我关心过，它跟美国的比啊，就是这种他们好像一点点路就会有一个地方让你临时停下，你要是没有这个临时停车，你在高速公路开的话，你找不到个出口啊，你找不到停下的地方啊，所以这种小地方不能省啊，就是说小地方， 人家有钱，这个路就能盖那么好，对不对？ 不，咱们现在路也盖得很好，其实路总体来说也盖得很好，只是这些地方它可能一直在想哈，我们这地方能省一点。 因为我以前也就是试过从北京到河北一个乡里头，那么搭那个出租车，我就看着那个司机是睡着了，这个车是歪着开，吓得我马上把他拍起，他又下去，赶突然又往另一边扭。 对， 后来我是把这个车停到一边去，你歇一会儿。然后后来他就真的歇一会儿，后来再上车呢，我就这回我坐车头，我盯着他， 哎呦，我就一直盯着他，看他睡不睡。 对，我也碰到过，我碰到过是我不知道他自己开慢下来了。 对， 我说哎，怎么开那么慢？他一晃头，他说 对， 对不起，我睡着了。很人很老实啊，他还告诉我 对 睡着了， 对， 把我也吓出一身汗。 是是是，你看我最近这个研究科学啊，发现了好多道理，就是人呐、啊，你不能跟自己的身体对抗。 对， 我们的意志力的范围啊是有限的，比如说徐老师这意见就是专家意见，交管局的意见了，就是说企图跟瞌睡跟睡眠，在睡眠面前没有人是胜利者的。 嗯， 你以为你能控制，你根本就不行的。我记得我也是这样嘛，熬一夜工作的时候，凌晨开车回家，吓出一身冷汗，开了大概有三分钟啊，实际上是睡着了， 睡着开三分钟啊，你还问我的天哪！ 幸亏凌晨时间没有人嘛，然后噔一下醒过来，真吓出一身汗。 三秒钟吧，你这叫心理时间，实际 不可能三分钟。 我跟你讲， 早完了， 这个就叫心理时间，就是说你感觉这个时间很长，但实际时间不长。 对， 所以说就是说你哪怕是停在路边睡十五分钟。都好过你什么开大声音呐、啊， 睡 开车窗、啊， 睡五分钟都好， 都好。 我平常的乱叫，那你在没有办法停的时候，有时候前后都是车面，我就在车里自己乱叫，哇哇。把自己叫醒、 怪不得有人反映徐老师开车好像色情狂。哇哇！ 你这么开车吗，徐老师？ 对，否则你没办法了，你真的很危险、啊。而且现在中国是提早进入汽车社会，整个社会是 not ready， 还没准备好。 对。 但是以前你有没有想过，我有一天在深圳的街上突然发现很少自行车的。 嗯， 也就是中国的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是从自行车慢慢过渡到汽车社会，而深圳一下子就进入一个汽车社会， 嗯， 而整个贫富经济能力都还没有承担到这个地步，你知道，相当大部分的人口是穷的，别说汽车了，连房子都租不起的情况下，它已经变成了汽车社会了。从各方面的矛盾，开车人的观念啊，有的人开车生气啊，这个在外面很少看到。 嗯， 你常常会，你看你开车哈，突然有一个人，因为你刚才一个路口不舒服，他就哇插到你前面， 对， 就故意的让你撞。当然还有很多就所谓。我交通赔款呢、啊，撞 是撞车党， 而且呢，中国你知道接下来是搞车改，你知道这个车改吧？就是以前中国的干部各级都配车，他们说公车一年国家支出3000亿，超过教育经费， 听说过。 所以现在他们要想的方法就是说大家不配公车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处长嘛，你就每个月给你加3000块钱，让你的车，你科长吧给你2000块钱，你局长嘛可能4000块钱，大概这样，那一年你就多了几万块钱。我是讲深圳这种地方了，那你就得自己去买车。你想象一来的话，路上一下子就多了很多新的驾驶者了，你明白？原来这些人配车都是公司里边的职业的驾驶员，现在这些处长、局长、科长全都是新改了个车，全上去了， 很容易造成国家巨大损失啊！这都是局长、科长，那都是骨干领导， 对 啊， 对对对， 保鲜多年啊，对不对？ 对对， 保鲜多年。 咱们去一下广告， 接下来要保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起香港最近的不幸事儿，咱们文道也有一桩。 不是，我也有一桩、 哦、文道也 知道一桩， 知道一桩， 文道是知道分子。 对对对对、嗯，就前几天，就上个礼拜啊，香港吵得最热闹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一对中学的小情侣，16、17岁的样子，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那么这对孩子品学兼优，就成绩很好，老师也都很喜欢。那么让他们办很多活动，而且是做义工啊，常帮忙人家，但是公开的，就在一块，那么老师学校都默认，家长双方也知道。然后呢，就有一天这女的呢，就大概觉得自己怀孕了，肚子闹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两个人居然解决的方法是相约到一个大楼的楼上一起跳楼自杀 啊， 而且说跳下来还压在一起啊。 对，还压在一起。 你想这个怎么做得到？就是两个人一起跳下来，居你像这么高的距离下来，照理说要分开了， 是不是搂在一起、啊、 哎呀，让我想起那句广州话，真是拦住一踩谁呀，拦住一起、啊、 他肯定是抱住，否则的话不会 抱会这样子死法。然后死了之后呢，现在最惨的是首先传出来呢，就双方家长呢都非常痛心，但是还给他们办冥婚呢。 哦，这有点像那阵台湾也出过一个这个事儿， 给他们两个办冥婚。然后呢， 在验尸的时候发现这女的根本没大肚子， 没怀孕， 没怀孕。 哎呦天哪， 所以这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连续报道。我也注意那天那个当他报道这个冥婚的这一天呢、嗯、就是发行量大的报纸，比如东方苹果之类的，头条就是说冥婚的消息。那明报呢就不是，他就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嗯，他就说学校要给所有的学生做心理辅导，嗯，用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学校，所有同班同学怎么承受得了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就找了很多心理专家，找了一些宗教来，这个冥婚的事情报道的比较少，你就可以看出不同报纸的报道的走向。嗯，好，这个当然了，冥婚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很戏剧性嘛，对啊， 阴间让他们做夫妻， 对。但是你就觉得现在我从这件事我就感觉到什么事呢，就是现在香港很多年轻人啊，一些中学生很怪，就是像这么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怎么可能判断不出来一个人是怀孕还是不怀孕， 生理卫生课没学好。 对啊，你真怀疑自己怀孕你就去验孕嘛，你不验孕现在你买那种很简单的这种验孕的工具几块钱就买到， 可能是验孕出错，他们说他们可能验孕了，但是就是验孕出错。 那你就去诊所嘛， 但是你知道一个 专门验孕， 你知道他这个我当然不能知道他这个实际情况怎么样，但是以我这个接触他们这个青少年的经验，就是说他的品学兼优，通常家里就非常管教，家教就很严，嗯，所以他这个整个事情的关键呢，还不在于他验孕啊，或者是怀孕什么，问题是他出了这样的问题，不敢跟家长说，嗯， 他们 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他妈妈就非常奇怪，他说他的儿子啊，常常对他很好，拦住个头啊，常常抱着个头，什么都说的，居然这么一件事情就出了这么天大的事情，他不能跟家长说。你说有什么事情不能原谅？你对家长说了，你说怎么会到了要跳楼的地步？他为什么要跳楼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整个这个事情是无法跟双方的家长说的。 是， 广州人就谁了，说了你就死了，他这么觉得。 就是这说到底还是在性这个问题上，咱们和孩子之间是有禁忌的，有忌讳的。但是你越忌讳啊，这个事儿越特别， 越危险。 我就注意到，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大概他还自命为对社会很负责任，就说，哎，怎么能跟青少年传播这些信息呢？他们听了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可是我觉得这种思想可太落伍了，因为现代通行的这个教育理念啊，从小比如说不要给孩子在性问题上撒谎，而且特别不要让他，比如说他问你鼻子你能说，问你眼睛你能说，问你生殖器，你突然间大人的这个表情啊，使得他从小种下了一个恐惧、禁忌和神秘。于是乎，你看，就像香港孩子，表面好像很开放，实际上跟性有关的问题，那怎么能跟父母讲？再贴心，也不能跟父母讲这种事儿。 而且他学校里据说有这方面的课程，性教育啊，就是生理卫生的课程。我问过一个中学生，他说有， 都有。 但是他的课程是怎么讲呢？他先讲这个怀孕的生理的原理。讲这个性行为的过程，嗯，然后接下来就讲性骚扰，接下来就讲强奸，这个猥亵什么什么。整堂课听完了以后呢，所有这些学生的脑子里呢，就把性这件事情跟强奸什么全混在一起， 对，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而且要不然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要不呢就是把它完全当成是个生殖过程，嗯，性教育被简化成一个很生理的东西，完全没有了心理那一面，有的话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负面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你教大学的经验怎么样，比如说我接触一些学生，就是很多年轻人，你看他们大学生的年纪啊，想回想我们念大学的时候，都是已经熟到烂了，这种心理这 熟 到烂了，是，对不对？那现在大学生，你觉得越看越小，你觉得很好像很幼稚，有时候，待人接物上面，你觉得就是好像是有点像小学生的感觉，然后看到老师们规规矩矩，啊，沈，哎好，就是傻乎乎的。 有些是传媒的。就是那种 Hello Kitty 的影响，你知道我突然注意到香港学生跟你打招呼啊，嗯，是你知道怎么打的？比方说迎面走过来，嗯，他很尊敬，你知道，用手非常快的频率的这么晃手， 对对对， 我才发现你到法国到美国碰不到一个美国人这样跟你招手，我就问他们说这个怎么来的？他们说这个是日本是这样的，就是要卡哇伊的是呢，就是要显得可爱 啊，青， 然后所以青春活泼的人就 连男孩子都会这样， 男孩子就是也跟你这么来一 下，啊， 当然我们从小就知道要这样， 这样不错，我觉得这样。对，以后我见老板，您老板你好，好可爱呀、啊，赶快加工资嘛。 然后老板就是人民万岁。 哎不，文道这个观点可以引发他说什么？他说通过这个事儿，他联想到，他觉得现代的好多这个年轻人、少年人吧，身体成熟，但是好像心理不成熟。 对。他们就是很多人呢、啊、他们身体成熟，而且他们的性生活 都 开始的早， 对， 嗯，开始的早， 对， 但是心理上面怎么样因应的去处理这些事情，他反而是很幼稚的，我觉得是没有以前的人成熟。 这个我有体会，我跟你讲，就我这也是我现在觉得好多这个小年轻人们哈，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说他身体成熟，不光指的身体成熟，身体能干的行为他也全干了。现在这种很小年龄发生这个关系的数字比例逐年上升，可是实际上啊，他还是天真烂漫的。 对， 有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当她跟她的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哈、啊，还是那么天真烂漫，甚至是很幼稚，就是个小孩嘛，很淳朴，喜欢漫画，喜欢像这样，哎，这种那个那种 老板加工资、 啊哎，花仙子啊什么的。可是你要知道吧。我们他经历了什么，当你真的了解之后，他可能跟人发生过这个很早的性行为，甚至可能流过产，做过人流，他经历了好多。可是反而是什么呢，我们预期的成年人要经历了这些，心理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伤害。可是在这些孩子身上呢，似乎你又看不出 他没什么， 他身体的这些行为啊，可能他还没有特别意识到对他的心理上带来什么阴影，好像也就觉得是， 那这是好不好呢？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又不是很理想吗？ 是， 就是说，如果你在行为上他已经很成熟了，心中还是童心， 哎， 这不就是李作武所要？ 对，童心说，啊、对对对， 这不是这追求的境界吗？倒过来的情况哦，心里很老练了，实际上的事情又很嫩，又什么都不懂，这不是很糟糕吗？ 啊，对，就比如说像我觉得像有时候现在说那种做援交啊，援助交际的女生嘛，香港现在越来越多嘛。这些女孩子，比如说我见过几个，就是你觉得 你见过几个？你援助 见过人家介绍？我没援助，是人家介绍说 人家援 那种要跟那种年轻人聊天怎么样？那种对话什么的。那比如说看见女孩子就是很天真。那么你有些人有些大人就说这太无耻了，为了钱啊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你发现他真的是无耻，无耻不是我现在不是贬义说他，我 是没有羞耻， 他没有那个观念，他说那奇怪，我又怎么为什么要羞耻、啊？ 对，我使用一下我的身体。 对啊，我 你羞辱他是要他有羞辱感你才起作用， 对啊， 他没这个感。那你就不起这个作用了吗？ 对啊，他不觉得那是个耻辱，就等于说你骂人是个龟孙子，他说我最喜欢做乌龟了，这有什么问题呢？就等于像那个女孩子，比如说跟他们聊，他们有的比如说他真的觉得那甚至觉得那很好玩， 嗯， 有的呢是觉得没什么太大感觉， 对对对， 但是能够赚到钱也很好， 对对对，就跟一个中年人他发生这种关系能够换来小裙子礼物什么铅笔盒， 而且那中年人 很好啊， 而且这不是纯粹是性关系啊，那中年人还会对他很好，比如说那叔叔 带他去迪斯尼，是吧？ 对啊， 他觉得他只是使用一下身体，没不见得有什么快感，但是也没什么难受的呀。 对啊，就跟同学去打球当做朋友，跟这个叔叔 其实是对这种身体观念，我倒觉得还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身体的观念。 对，很多家长还没经验怎么去对付， 对，跟家长的身体观念不太一样。 对， 也许你。觉得吃亏的感也是另外一种异化嘛，也是多少年来给了他一种异化，你要爱惜你的身体，将来嫁一个好郎，你意思叫你要好好用你的身体来建立你将来一生的幸福生活，来把它当作老鼠爱大米这样，对不对？ 对， 这个你很难说哪一个价值观，这个他说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快乐的源泉， 其实某程度上 为什么 怎么叫也对，你传播什么不利于青少年有害的， 假如我这样想，假如说他觉得这件事情我本身是快乐的，那么另外你再对我很关心再送给我东西，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值得非议。假如说他是为了这个包就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明明知道是自己的身体是不应该的，但是他还是去做，那我才觉得不应该。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前后的关系不同。 不，你像他有的人他意识不到这事儿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使用一下嘛。 嗯， 前这件事 咱们这倒没听过，这倒没听过， 这是你说的，我们没听过， 这没听过。 批判要批判啊，这个青少年还是要讲五讲四美的啊， 还是整天忙着好是吧？ 嗯，去广告，广告之后见。关于孩子能不能使用身体的问题，徐老师可以分析一下。 不过你刚才讲到关于身体是忙着还是闲着的问题呢、我想起董桥有篇散文，它叫中年是下午茶嘛。嗯，他说中年就是个年龄，不是精子太忙就是脑子太闲是吧、或者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这样的问题。不过你们刚才讲起这个学生啊，我想起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班上曾经会第一堂课会选不同的班分组，那分组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时间，因此呢要抽签，结果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开始的抽签啊，这个组织的同学啊，他是这样，比方说有40个人要到这一组，只能有20个人，他怎么抽呢？他抽出来的就是 out， 那么然后我呢就觉得他这个抽法不好，我说你不如这样吧，你抽出来的就是 in，就抽出来就是在这一组的，那不是每个叫到名字的人都很开心吗？我希望这么他们每个人就会旁边同学都会叫开心吗？结果效果正好相反，抽出来每个人开心的反应不强烈，而是抽出来 out 的时候同学反应非常强烈，大家都哦谁谁谁出去了，哦谁出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其实我想现在很多 PK 的这种场面，人性怎么这么奇怪？就是说他宁可不愿意祝贺，而喜欢看人家倒霉。 哎呦，我那天主持深圳小姐，最后一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